郭杰警惕地后退一步说道， 我警告你，少打我的主意，江哥要是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。 周雨潮直接忽视了他后半句话，眼底闪过了一丝狠厉说道， 那也要他出得来才行，我怎么听说他这老爷子关起来了。 哼，你放心，等我说服了雷某，他就会被放出来，收拾你是早晚的事。 周雨潮盯着郭杰看了两秒之后说道， 这怎么还有雷猛的事？ 要不是雷猛骗走江哥手上的地，江总也不会一怒之下把江哥关起来，这一切都是雷猛搞的鬼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 他打开车门邀请郭杰上车。 你是郭杰？雷猛那个叔叔老婆家的侄子？ 你认识我？ 原来是郭小少爷啊，失敬失敬。来来来，既然你也讨厌雷猛，那我们不如好好聊聊。 郭杰眉头皱了一下，转身要走。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 事关雷猛就有的好聊，郭少爷请。 周雨潮伸手拽住郭杰，一副不打算放他走的架势。郭杰有些嫌弃地甩开他的手说道， 周雨潮，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被人害了进了局子，该不会就是因为雷猛吧？ 周雨潮眼底一片清冷愤怒，咬牙说道， 郭少爷知道的很多啊。 郭杰没有理会他的话，而是伸手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点上，吸了一口才缓慢地开口。 你该不会是对他还没死心吧？ 是又怎么样？郭少爷既然也讨厌他，不如我们联手。 郭杰一听，拿着烟的手一顿，心里有了主意。 行，你只要把雷猛收了，让我怎么配合你都行。 那上车谈。 这回郭杰没有犹豫，转身上了周雨潮的车。不过当看到周雨潮那张又肥又油腻的面孔，就一阵的倒胃口。在另一刹那满是横肉的身体，他一点儿都不愿意靠近，默默地坐进了副驾驶室，逃避的意思很明显。那男人不是自诩高贵看不起他吗？那他就把他从高处拽下来，让他折辱玷污，被狠狠地凌虐欺辱，看他还有什么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雷猛送走秦锦城后，刚刚把账上的资金盘点清楚，邹瑜就跟他说安哲臣来了。雷猛手上的动作一顿，怔了两秒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， 他来做什么？ 这个男人对他做了那么下作不耻的事儿，现在还有脸来见他？邹瑜见他沉默不语，还以为他是没有听清，又说了一遍， 雷总，安氏的安总来了，你要不要见？ 不见，跟他说我没空。 邹瑜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雷总，我们现在虽然跟秦氏合作，但安氏的能力也不能小看，如果也能跟安家合作的话，我们…… 闭嘴，你是总裁还是我是啊？我问你，安氏拿什么跟我合作？他们在燕郊有地啊，还是有房子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两个月那拍卖会他们可是花了大价钱买了南城的地啊，那个项目好像到现在都没发展起来，他们现在还有钱吗？ 邹瑜抿了一个嘴不说话，突然觉得自己真错了，雷总说的好有道理。 是，我这就去把他打发了。 雷猛把手上的文件一扔，说道： 算了，你跟他说我很忙，他要是不介意等的话，就等我忙完了去见他。 好。 邹瑜这回学聪明了，也不再瞎出主意，老老实实的出去了。邹瑜前脚刚走，雷猛后脚就拿出了手机给秦锦城发了过去，说：秦锦城，我想你了。明明俩人分开还不到一个小时，可他就是想他了。一想到外面的安哲臣，他就愈加的思念秦锦城了。他本来就是随便的撩一下秦总，没想过秦总会回他的，没想到手机还没有放下便收到了回复： 我马上过来。 雷猛吓死了，手机都差点掉到地上。明明只是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，而且相当正经干净的那种，可他就是听到了咬牙切齿的恨劲儿。能够想象得到秦锦城是用什么样的表情，什么样的眼神，什么样的心情发出的这句话，说我马上过来，而且呢没有言明的后一句。好吧，是他污了，可秦总肯定就是这个意思。雷少爷赶紧又回了一条：啊，别别别，好好工作，我们晚上见。发完之后自己先续了一口气，秦总可真是实在呀，从来不玩虚的，他不过是在调情都不知道。雷猛把手机放下接着看文件，很快手机又响了一下，他偏头看了一眼，上面写：晚上见。嘴角旋即咧开了一道笑意，心里暖得不像话。他没再去撩秦总，把所有要处理好的文件都处理干净后，这才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。简心按时进入办公室拿他处理好的文件，看到他咖啡杯是空的，顺手给他冲了一包咖啡。 雷总，安总还在，你打算见他吗？ 雷猛这才想起安哲臣来，笑了笑说道： 邹瑜呢？没替我好好招呼安总。 有个项目需要他亲自过去一趟，两个小时前就离开了公司。 雷猛喝了一口咖啡，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 那安总得多无聊啊。 雷猛的笑容一向是很难得的，真心开心的笑就更少了。简心一时看得失神了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呢？雷猛放下咖啡杯，抬头便对上了简心的眼睛。 哎，看够了没有？再看收费啊。 简心被说得脸红，慌乱地低下头走过去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。 雷总与秦氏的合作方案，你打算让哪个项目组负责？需不需要我这边安排？ 这话题转移的之快，让雷猛都愣了一下，没想到简心的定力这么的好，居然没有被他迷惑的失去理智吗？难不成自己的魅力退步了不成？不应该呀，秦锦城好像挺受用的呀。雷猛睨了简心两眼说道： 先不急，这个案子我要亲自定，出去吧，记得给安总续杯咖啡，别失礼了。 已经到了下班点的雷猛今天没有打算加班，所以其实现在手上根本没有事儿可做，可他愣是又拖了十几分钟才悠闲地走向会客厅。安哲臣已经在会客厅喝掉五杯咖啡，抽掉半盒烟外，加处理完了三份文件，他一点都不着急，他耐心十足地等着雷猛来见他。有些事儿做错了，就得要有个好的认错态度，不然怎么服众啊？安哲臣一直知道自己跟圈子里的废物二代们是不同的， 但他也没想到雷蒙也这么不同。之前就喜欢这个人，喜欢的想时时刻刻的把他，让他的妖孽只能够在自己的身下绽放。现在他恐怕得爱上这个男人了。燕娇的开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不管雷蒙是有先见之明，还是运气比较好，都值得安哲臣对他软下态度，上门来求着哄着他。钱、人、双收的事儿，安哲臣呢，不介意自己的姿态再低一些。所以当雷蒙推开会客室的门的时候，他还能够笑得那么的开心。雷蒙有些意外安哲臣的表情，这男人不是一直自诩为他们这帮少爷的领头羊吗？一直以一副老大的姿态自称，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一般。这小小会客室跟他的气质可不符。不过，嘿嘿，既然送上门来的出气筒，雷蒙可就没有打算轻易的就放过他。一进到里面，他就捂住了鼻子。 哎呦，安哥，你抽了多少烟啊？你这是想把我办公室点了呀？ 说着也不看男人是什么表情，已经径直走过去推开了窗户，并且把门开得大大的。